道是一个陌生的人，会不会你再来，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，我自己想一声声，我自己问，爱也深， 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因冇乜进度，你咪慢了脚步，无谓做人暴躁，攀登高峰有难度。可惜偏偏我刻苦去操，都始终冇乜进步。皆因观点你睇得太高，未信痴醉泥造，原似被风中劲草，仰望前路。

尘里，快乐有几多方向？一丝丝梦幻般风雨，老去人茫茫。丝丝梦幻般风雨，老去人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，是来自张国荣的非常经典的《倩女幽魂》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梁咏琪2009年《礼物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，叫《一个地方》。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呢？那里没有电脑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高架，没有隧道，这是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地方，当然像一个乌托邦。现代文明呢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，但同时呢，也拉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 这是来自梁咏琪的一个地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1998年陶喆的首张专辑当中的《爱很简单》。这首歌的作词部分呢，是来自娃娃。在第一张专辑当中呢，娃娃和陶喆有非常多的精彩的合作。 忘了是怎么开始，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，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，你真的很简单。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，是是非非无法抉择。

像温柔独白，有黑夜偷偷记载。放下了姿态，句句都是爱，海水也沸腾起来。我把你藏得又藏，心影分不开，一天天渗透思路血脉，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察觉你的存在。爱潜入一片蓝蓝深海，在心深处摇摆，寂寞的世界我从不依赖，满天尘埃对感情构成阻碍。爱潜入一片蓝蓝深海，在心深处摇摆，你所有秘密我能解开，就和我一样暗潮澎湃。别说你爱只剩失怀，深处摇摆，寂寞的世界我从不依赖，满天尘埃对感情构成阻碍。爱潜入一片蓝蓝深海，在心深处摇摆，你所有秘密我能解开，就和我一样暗潮澎湃。别说你爱只剩失怀，暖暖风吹来，像温柔独白，有黑夜偷偷记载。放下了姿态，句句都是爱，海水也沸腾起来。 这是来自张学友的歌曲，叫做《深海》，收录在他1998年的专辑《不后悔》当中。这首歌由陈嘉丽作词，潘协庆作曲。陈嘉丽著名的歌曲呢有很多，像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、《忘记你我做不到》、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》、《让我一次爱个够》等等。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听到的是来自杨钰莹的一首翻唱歌《妈妈留给我一首歌》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在我童年的时候，妈妈留给我一首歌，没有忧伤，没有哀愁，唱起它心中充满欢乐。Thank you. 唱起他心中愁。